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好，这个周一先上来哈，我们就要关注一档这个看上去有点添堵的新闻，就是这个希腊。 嗯， 这个希腊呢，他们都说叫什么欧洲五国是吧，就是希腊、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再加一个意大利。 对， 就说这五个国家，这个债权危机深重，而且这个希腊呢，看上去是越来越深重，而且看上去这个国家吧，人民很懒，但是呢，又感觉上比较的自私，就是你明明每天在别人辛勤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在那喝啤酒晒太阳，但是你享受的福利，你听说有什么退休的公务员，如果你的儿女、你的女儿没有出嫁、未婚的话，他还可以享受一笔福利，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务员，比如说你会电脑、会外语、会什么、会这那的，他都有补贴。就说这些，人家就很早就断言，你要是这么福利开支下去，你希腊其实撑不了几年。关键是他的经济还不行，主要是靠旅游业，其他的没什么产业。 对，除了这个旅游业就是农业嘛，但是它的出口量其实也不大。然后像中国这么大一个进口大国，其实对希腊的那个贸易额每年只占希腊的1%，非常非常少。所以它的农产品，你像同样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它的这个出口就非常非常的多。 嗯， 然后其实希腊人就真的是专门靠旅游了，然后旅游来钱快嘛，也不用自己太努力的去工作。 好，那现在呢，他已经泥潭深陷到要靠公投啊，看上去公投是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人觉得即便你公投投出来的结果只会让情况越来越复杂，并不会像他们这个总理非常年轻的齐普拉斯 对 讲的说，你们投给了团结和民主的欧洲，明天我们就可以返回谈判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国家的金融稳定。有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流氓的民粹政府，他根本就是把国家可能推向了更大的这个灾难。那现在主要是看他的这个投票为什么要投。投票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对， 那现在点票竟然已经完成了，那他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就是不接受这些债权国，欧洲欧盟国家的债权国给他提供的这个救助的 方案 是否决了。那否决的这个概率呢基本上60%几，那接受的是30%几，这个票率呢是远远高过于之前民意调查的这个预期。那这个就是意味着他否决了欧盟给他的这个债权国给他的纾困的方案，也意味着他可能真的就要向退出欧元区这个方向大步的逼近了，是吧？ 嗯，但是现在的一个预测吧，就是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这个损失不光是希腊他承担不了，整个欧元区他也承担不了。所以没看到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和法国的领导人奥朗德他们有一个紧急的会议已经在研究，然后接下来欧盟也会开一系列的各种会议来讨论，紧急会议来讨论到底怎么处置希腊的这个公决的结果。虽然希腊他们本身就说如果你投了 no 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条件和谈资去跟欧盟去谈，去跟这些债权人去谈，获得一个更好的方案。但是之前德国总理其实表态过，即使希腊他投了 no， 他们给的这个方案因为是到6月30号到期，这个条件已经过了，再谈只能有更严苛的方案出台。所以事实可能不一定能像希腊的人民想的那样，投了 no 之后会换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好，这个到底他们投票哈，这个票问题上到底写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同不同意？现在他们有两个文件，然后一个呢就是关于他整个的这个，第一个文件叫做，第二个文件叫做，就是很长很长的这个名字。 据说是非常的晦涩难懂，也有这种误导的倾向。然后可能这种倾向和晦涩难懂才导致这个投票率，有那么高的人投了反对票。 而且呢，说他们这个投票哈，别人可能是先写 yes， 第二个才写 no， 但是他是把这个否决的是放在最上面，意思是觉得这个政府是要 否决， 引导民众，这当然也是很显而易见的，之前一直会发表一些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这样一些演讲，就觉得你要是投了 no 的话，我们的国家才有可能从泥潭中给 走出来，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像大家，希腊人民想的那么的简单哈。或许希腊人有的也很清楚说，不管投哪个都是不好的。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但是觉得我们为了我们的尊严就应该投上否决债权人，因为你如果投了赞成的话，接下来可能实实在在的他们这些福利啊， 我觉得这个 国家的开支啊可能都受到影响，那我的生活可能更加的不济。 但我觉得这个尊严得打上问号，因为你说为了国家的尊严然后才投这个 no， 但是其实这个投 no 的话，其实反而是让你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流氓国家，可能你真的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面前你都抬不起头了。但是如果你投了 yes， 可能确实像这个樊素说的，就是你的个人的生活会更惨，然后你个人的生活然后会更加的没有尊严，所以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尊严和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尊严来比较。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更多的人是对这两种方案都不满意，所以没有出来投票弃权了。 那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哈，说为什么希腊会走到这一步，他的这个所谓的债务危机也是好几年了，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但是呢，在六月底之前，他本来是有两个很急迫的这个债务要偿还，一个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他得还钱。7月20号呢，还应该还欧洲央行35亿元，但是都没办法，因为他国家根本没钱了。 对， 你看，银行他的这个也是使用了这个资本的 管制。 大家都取不到钱。还有呢，就是你人家就分析啊，说如果你跟这个债权国商量说你延期或者说再融资，那可能就问题可以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六月底之前他还不了钱，已经是第一个这么干的违约的一个发达国家了，是吧？ 对。 然后呢，说你为什么很难跟这些债权国家达成协议，主要分歧就在于好，你要让我继续给钱，那你自己在国内你不能有这么大的公共预算了，你也非得要削减你的各方面的福利，什么养老金，但是人民不答应。 对， 习惯了长期的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且呢，说我们已经在这种财政困难和紧缩的环境里面生活了5年多了，我们不想再这样。于是呢，他们就在今年的初的时候选出了齐普拉斯这么一个左翼的非常极端的，人家说是很叛逆的这么一个政府。 对， 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包括国内的这个政治问题，就是他政治人物上台一忽悠，民众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上脑的话，他都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我们，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去反抗他们。于是呢，就造成了现在这么一个结果。那现在到底哈，我们从他的这个公投来这个了解起。那公投他有支持有反对，那支持和反对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找到了一位身在希腊的中国人，他呢是国企的驻希腊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姓张，他在希腊已经生活了2-3年了。 对， 听听看他这2-3年在希腊感受到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个公投他的这张选票有什么样的选机，听听他的看法。 现在关于支持票和反对票这两方面的观点呢，其实最根本性的分歧在于这次的投票是关于6月26号欧盟提出的法案，提出这个方案还是针对希腊是否会退欧。希腊在6月27号凌晨公布的这个公投结果是要对6月26号提出的这个方案进行公投，但是公投的日期是7月5号，这个方案的到截止日期是6月30号，也就是说公投要投票的时候这个方案其实已经到期了。准备投反对票的这一方呢，坚持认为，就包括总理一直在鼓动大家投反对票，他们的论点是这个反对票是针对这个方案的，我们要用这个反对的方案，我们要用我们反对的名义来作为我们今天下一步谈判的基础，也就是说要让这三驾马车看到我们是不同经济紧缩，我们不同意你们这些 非人道的方案。 嗯， 我们要求更好的这个 proposal， 我们要求更好的 offer。而决定要支持这个法案的，决定要投 yes 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分析，我们现在投的这一票，跟我们是否能留在欧元区是紧紧相关的。如果我们现在投了 no， 我们将来会在欧盟无立足之地，他们会把我们踢出欧元区，会把我们踢出欧盟。从那之后再带来的后果，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萎缩，包括财产损失，包括就存款损失，这都是会给希腊的经济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重新使用本国货币，一句话这么简单。希腊政府现在可能连印钱的钱都没有啊。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他们选择支持的话，那无疑就是说我们要采纳你们的建议，我们要继续行紧缩政策，我们用要紧缩政策来换取你们的援助。然后在获得了这个援助之后，希腊银行就其实有更大的可能重新开张，重新获得流动性支援，然后重新盘活自己的资产。从这两个方面讲的话，其实如果投赞成票，对希腊留在欧元区，对希腊银行重新营业，其实是有更大的好处。根据希腊法律，其实在公投的一星期之前是不能进行任何方式的民意调查结果公布的，但是在7月1号，总理准备要做电视讲话之前，他在电视上公布了一个对反对有利的结果。他也是一直鼓励反对，鼓励大家要投反对票。这个不得不说，其实总理是有违规的嫌疑。 但是现在大家对他还抱有信心吗？ 现在对他抱有信心，其实就是在公投里会不会投反对票。如果是投反对票，就是对他有信心；如果不投他没有信心的话，就会投赞成票。而且是他在几次电视讲话中，其实是作为一个左派左翼政党，表现出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民粹主义。他一直在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要用民主来寻求国家的出路。我们在希腊的历史上好多次说不，每次说好多次历史节点上我们说不，每次这个不都让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得以延续。我们这次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头，我们要再说一次不，让我们这个希腊国家存活下去。他是一直在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煽动自己的鼓动自己的民意，然后扩大自己在民族中的这个影响力。 好，这个齐普拉斯还是挺有他的一套办法哈，他至少能够煽动的起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民主啊，你要是利用不好的话，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对， 你看上去哈，人人都有自己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来的，是不是大家都想清楚了我投下这一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再或者他连这个题目是有没有读懂，这都是一个大问号。你比如说刚才我都念不出名字的这俩文件，一个叫什么完成目前及后续计划的改革，第二个是债务可持续性初步分析。你要读完这个文件，他就提那个问题说，你是否必须接受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月25号提交给欧元集团的协议计划以及构成其联合建议的两个文件。你怎么保证大家都能读懂这份文件，读懂这个文件到底会带给我们的实际生活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要做出什么样的比较细密的考虑去投下这个。这个风险太大了，把它交给每一个民众。 对，其实他没有在里面具体解释这些文件是干嘛的，也没有解释带来的风险和后果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民众是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不知道带来的影响的情况下去投的这个票。而且齐普拉斯他本身他是在1月份上台的嘛，在这之前其实希腊一直会有各种抗议嘛，然后其实抗议当时的右翼政府的人，主要的领导人就是齐普拉斯所在的左翼政党。所以你表面上看到齐普拉斯上台以后，欧洲希腊的这个抗议声音是减少了的，其实就是因为最大的这个抗议者然后他上台了。然后齐普拉斯他当时的许诺是在不退出欧盟的情况下去争取更好的方案的条件。然后但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他上台之后没有做任何对于经济改善有实质作用的政策的推进和推广，他一直在跟欧洲谈判，但是谈判到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说在这次公投之前，有传言说齐普拉斯他本身已经想好了一个更加好的方案，或者叫更有意思的方案要提交给欧盟，就等这次公投大家投了 no 之后就跟欧盟去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说，齐普拉斯是不是把这个重点放错了位置，放在一心想跟欧盟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了，反而忽视了国内经济应该让它更加更快速的恢复起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而且你看这个齐普拉斯演讲的时候，都他一度都哽咽，自己都说不下去要哭了，被自己感动了。但是呢，你更多的对于局外人看来觉得应该哭的反而不是他，而是不了解现实又充满情绪的，又令外人看上去又挺悲伤又挺无奈的这些普通的希腊人民。 对， 这个有人就开始梳理哈，就说这个希腊在陷入债务危机之后，他的国家他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光从数据上你就能发现太可怕了，这个国家除了资金管制之外，他的这个错误的民主和不可思议的疯狂使得希腊怎么样呢，面临着他近代史上最大的人才出走潮。2010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累计有300,000人，占的总人口的3%迁居国外。他们是什么人呢？都是希腊最顶尖的最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职业以医疗工程和学术都是专业人士。那根据欧洲通讯社的统计，至少有大约5000名的医生举家移民，目前仍然留在希腊的多半是走不了的人。他1981年希腊这个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了民主，它的这个 GDP 接近20%靠旅游业，刚才我们简单交代，1/4的人呢是靠旅游业为生，它的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10%，那可以钻个法律漏洞，53岁退休，就是希腊就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但是呢，它的这些其他的更加具体的，你像什么政治的、民族的质量，包括退休的制度，包括它整个国家带头作假财报，就当年说它不够格进入欧元区， 对， 然后他就让高盛给他弄了一份相当于是假的成绩单，作弊是吧？最后混进去了欧元区，然后是用诈骗的形式加入进去，这一切表现你都觉得这根本和流氓无异是吧？他怎么配得上是个发达国家？好，这个都是外界哈，我们都没有在希腊生存过，没有生活过，是看到很多的这些评论和报道来拼凑出这样的一份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张先生再来跟我们讲讲他在希腊生活了2-3年，他到底对希腊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那儿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 这2年的时间内，希腊政府是不断的加税，其中除了对餐饮业有一次减税，就是将餐饮业他们的增值税从23%减到13%之外，其他的税率是一直在增加。从最早的时候，就是从2009年的时候，希腊的增值税分三档，教育医疗是一档，生活必需品一档，然后非生活必需品是另外一档。三档的税当时是4.5%、9%、17%，后来是涨到了4.5%、11%、21%。然后直到2013年的时候，这个税率已经涨到了6%、13%和23%啊，这个税率是一直在涨。而且对于企业的营业税，对于个人所得税，包括房产税，这几个税率是一直在涨。这其实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本身经济处于一个萎缩的趋势下，很多的商店他们本身的而且是人民的收入其实在不断的减少，特别是公务员还有那个事业单位，他们的收入是受影响最大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削减1/3或者是腰斩这样子。造成了他们实际的消费力下降。这样的话，如果是企业在加税，会给他们在收入以及支出上造成很大的不平衡，所以说在这几年的时间内，希腊的小企业大批量的关闭，入不敷出。因为企业关闭呢，导致政府的税收来源、税收的这个点减少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税收强度再增加，这就造成了更大批量的这个企业倒闭，所以说这就 当时的希腊其实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中。 这次因为你刚才提到说大家有一个曲线潮嘛，你存不存在这个困惑？就是你有没有去把想去银行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所有人在曲线，银行马上就感觉到要开不开门了，基本上是人人自危，所以说不得不去曲线放券。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支出是用本地银行卡，只要这个银行是在希腊的银行，只要账户开在希腊的银行，这曲线就是受限制的。 嗯， 只不过资本管制之前这个限制是每个银行定，一般都是在600到1000欧元。但是资本管制之后，这个就不是银行定了，而是国家统一定，是60欧元。 嗯嗯。 理论上来讲呢，这个60欧元的限制只适用于希腊银行，不适用于外国银行卡在希腊的 ATM 曲线。但实际上，因为希腊银行已经没有钱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限制对于外国人、对于本国人，其实差异不大。因为现在银行取款机只提供20欧元和50欧元两种面额的这个纸币。所以大家为了凑60欧元，一般都会取60欧元，这导致20欧元的纸币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发光了。 嗯， 现在银行实际上，名义上的这个曲线额度是60欧元，那实际上曲线额度是50欧元。 嗯，那除了像这个曲线不方便，就是现在其实你们感受到生活里最不方便的是什么地方？ 除了曲线不方便之外，很多小商店停止营业。因为他们没有 POS 机，他们只收现金，但是大家现金现在都非常有限，所以说很多小商店就直接就不开门，关门谢客。而且希腊的油主要是靠进口，所以现在的希腊的原油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大批量的加油站关门，你在街上看到的车现在是比上一个星期少了非常多。早高峰晚高峰期间，你经常会看到希腊街上没有车，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然后因为希腊本身它是个旅游国家，它的几个景点，像雅典卫城，像市中心本来是应该是人头攒动的，但是昨天中午我去雅典卫城周围路过的时候，发现整个路卫城周围的步行道上基本上没有人，所有的咖啡馆、所有的酒吧都是空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这种消费了。 我们在国内了解到的，好像感觉希腊已经是哀鸿遍野了，就是有很多退休的人，他们现在甚至看不起病，然后没有钱去买一些额外的东西，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您在这个希腊真正的生活感受，你会觉得这些新闻报道是符合事实的吗？还是说也有所夸张？ 对，其实他们报道的并不都是希腊的事情，而且是这种没有养老金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嗯， 希腊人之前养老金还是虽然说不算特别高，与发达国家不能相比的话还是比较低，但是在希腊生活还是足够的。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人的养老金都被砍到了每个月300-400欧元、400欧元，这个数量，其实不管是对你是有没有房产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房产的话，你要租房度日，但是希腊这个房租，你要租一个简单的一居室，基本上房租每个月300欧元左右，加上水电，你要如果每个月只收入500欧元，基本上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如果你有房产的话，其实情况会更糟。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房产的话，你会根据希腊的政府，根据希腊的政策，你要交大额的房产税，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我有2套房产，但是我要快饿死了。如果说现在希腊的这个退休人员，他们的生活状态很悲惨，这个是并不夸张的。 嗯， 而且这个希腊现在因为经济萎缩以及商业停滞，造成大批的商店还有公司关门，也这个失业率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年轻人失业率将近60%，普遍的失业率大概是30%。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只能是在一个公司在一个人失业后提供6个月，6个月之后是不再提供救济金的，而且即使是在提供救济金的这范围内，他们每个月救济金也不到400欧元。 好，这确实印证哈，在希腊生活的普通希腊人确实挺惨的。 对， 我这儿看到几个去过台湾从台湾去希腊采访的记者，几年前去的，他们就回来描述说在希腊看到的一些情况。他们就了解到，原来在希腊第一个奥运金牌得主最后迫于生活要把第一块 金牌 给卖掉， 然后国家穷的吧，连他们著名的巴同神殿的保安都请不起， 嗯， 交通灯坏了就歪在路上，也没钱修，警察也看不到几个。但是好在吧，就是治安没有看到有特别大的这种风险性，或者什么抢劫啊、杀人啊这些看到的报道不多，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真的很难说。总之这个国家你想象的，他们就是到了晚上所有灯都是黑的。 嗯，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在为自己之前享受的福利买单。 嗯， 因为像在希腊这个地铁它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所以刷卡进去全靠自己的诚信， 嗯， 对，要不然你来回直接进出也都可以，但是绝大部分希腊人他是不刷这个卡的， 嗯， 所以就是没交钱。另外希腊对这个残疾人的补贴是很好的， 嗯， 尤其是对盲人，所以希腊有一个盲人岛，据说这个岛上呢他的盲人有2%的人口都是盲人。然后呢后来就有人去调查说这个岛上680个盲人当中498个人是假的，有61个人还有驾照。然后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去注册成为盲人呢，是因为每个月政府会给他724欧元的补贴，然后电费和很多生活上的日常开支都会有减免。 嗯， 所以就希腊有大量的冒充残疾人的这种居民。最后呢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让所有的残疾人去到当地的政府去面试，来这个续一下自己的这个残疾人证。最后呢这个残疾人是减少了3.6万个，然后每年减少了1亿的开支。所以不光国家这个在骗，就是诈骗进入欧盟，他的很多居民也是在骗这个福利。 所以这就是非常怪哈，你说你本来国家没什么钱，但是你又得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没钱，好吧，那我就去借，借了之后吧，你又还不起，还不起说，那你帮我免了吧，我就反正你也知道我还不起，那算了，别让我还了，但这怎么能行了，是吧？那你像欧洲另外几巨头，那可不得疯了，如果在你们这儿开一先河，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像你们类似的一些小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会不会对整个欧元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会不会从你们开始就又新的一波金融危机要来袭？那到时候不是说我们按理说真的要救你们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为什么要救你们？救了之后你会不会把火烧到我身上来，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对于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说都有各自的这个计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会儿，等会儿呢就请到一位台湾的经济学家来跟我们详细的这个解释哈，分析分析那现在欧洲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每个国家到底在计算一些什么，最后希腊会不会真的要退出欧元区，如果真的退出了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呢我们也是讲到哈，现在希腊有出现这么难解决的一个的困境呢，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跟它的政治是相关联的，但是两个又不能分割，可能也是因为它目前面对这么陷入泥潭的这个经济情况，它怎么样都会催生出这种靠骗取选民的这种可能是无法兑现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承诺，然后骗得他们的这个信任。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齐普拉斯以他为代表的这个激进的左翼联盟党在希腊现在呢应该说在普遍民众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支持率的。那其实希腊呢也是二战之后第一次出现这种左翼政党执政的局面。 对，确实。 由此大家也会引发另外的一些联想啊，说是不是这不会再是欧洲的第一例了，就此后在其他的一些也是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一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会面临相同的这个政治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这位台湾方面的专家呢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副研究员甘一化老师，我们来听甘老师跟我们分析哈，这个经济背后的这个政治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去理解。 甘老师你好。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感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我们看到这次希腊的公投结果是已经出炉了，但是之前呢就有预言说，就是不管这次公投结果是怎样的，可能基普拉斯他所代表的这个左翼政党他会注定下台。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好像希腊国内的民意对基普拉斯还是很支持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欧洲的其他国家普遍不看好基普拉斯，反而希腊民众还是很支持的这种情况？ 我想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公投的结果哈，我的看法是基普拉斯成为希腊的一个英雄，不过这样的英雄可能只有当一日英雄而已，因为希腊接下来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困难重重。这次实际上在公投之前所做的民调，那在最初的时候呢，似乎投赞成票，也就是主张接受包括欧洲联盟、欧元区以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债权所提的这个纾困方案呢，所赞成的人数好像比较多。但是在公投前几天，希腊政府积极的这个运作，试图说服选民剩下来的选择已经很少了，还不如以投反对票，我们不接受债权人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使得政府更有权力，更有这个谈判的基础去跟这些债权人谈判，或许呢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条件。这样的一种说法在短短几天之内呢，显然打动了这个选民，所以使得选举的公投的这个结果某种程度其实出乎一般人的预料，以差不多61%对38%这样子一个非常悬殊的这个比例获得通过。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其实比较困难的，我认为现在球实际上是到债权人这一方，也就是债权人到底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要采取所谓比较妥协的立场，还是比较强硬的立场去继续跟希腊来对话，我觉得对债权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说，尤其是欧盟哈，他们其实内部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分裂，有人就说赞成希腊从欧元区退出，从政治的考量上，但有人就是还坚持说如果希腊退出，欧盟可能会遭上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打击。那这次希腊他公投的这个结果会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冲击，会不会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呢？ 我认为这个议题啊，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其实一般大众或者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主要还是从这个经济层面来看，希腊这个实际上在整个欧盟来讲，它所占的包括它的这个它的 GDP， 它整个经济的规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而且是远小于其他所谓这个欧债危机还有相当头痛的譬如说意大利啦等等南欧这些国家。那原则上希腊大概只占整个欧盟不到2%的 GDP， 所以从经济层面来看或许希腊退出欧盟可能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对希腊本身来讲，货币政策掌握在这个欧盟，掌握在欧元区，没有办法借由这个譬如说所谓的QE 宽松政策或者其他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因为现在希腊的问题是他债务的问题以及他整个经济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好。那对欧盟来讲呢，这么一个头痛的问题退出以后，或许也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对欧元区来讲。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一般人呢比较这个不从政治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希腊或者是整个欧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统合，其实本来从这个50年代就是因为为了解决政治问题的一个经济手段，所以才有当时的这个欧洲共同体，才有后来的这个欧洲联盟。那尽管是欧元区是以这个货币政策为主，但是呢毕竟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为政治所服务的一个经济联盟。所以我觉得欧盟成立可以说五六十年来，欧元区1999年成立以来，只有国家加入，没有国家退出。我认为呢，从政治的层面，希腊退出呢，会对欧盟、对欧元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至少从短期来讲，应该是欧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在整个欧盟的体制内，有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例外的地方，就是英国，它一直号称自己可能是这个离不在欧洲的大陆，所以它也一直想要有一种声音想要脱离欧盟。那这次希腊的这个危机会不会加速英国它要脱离欧盟的脚步呢？ 我觉得不只是对英国，其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讲啊，对于欧洲的这个统合，实际上一直都有所谓的拥护的跟怀疑的，也就是反对的这个意见。 嗯， 那在过去几年，因为整个欧债的问题，那这个各国都出现了一些所谓国家主义的或者是反欧的一些势力。那希腊的问题，如果说因为希腊这次投了反对票，而希腊这个强化了对欧盟的谈判的这个立场，或者是欧盟大幅的软化了，持续对于如何向希腊纾困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展现了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立场的话，我觉得多少会对于这些国家的所谓的疑忧派啊，增加了他们的信心。那至于主持人所提到的英国的问题，因为未来一两年呢，现在执政的保守党在五月才刚刚赢得大选过半，那他们承诺要在一两年之内呢举行是否脱离欧盟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投。虽然主要的政党其实还是赞成要留在欧盟，可是呢，同样的英国的立场也不是，他目的也不是在于脱离不脱离的问题，而是在于借这个问题呢，借由民意然后呢借由公投的结果来去跟欧盟讨价还价。那我觉得以希腊这一次的状况来讲呢，实际上对其他国家、其他欧盟的会员国呢，可能会有这个群起效尤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的，好，谢谢您耿老师，感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 是，谢谢。 耿老师再见。 谢谢，再见。 好，刚才跟我们直播连线的是来自台湾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中心的副研究员甘英化。那也是再次证明哈，这种政治和经济是没有办法去隔离的。那到底接下来这次公投之后哈，会对希腊问题的实质解决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吗？又会对其他的国家有些什么样的启示？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还有一位专家也要跟我们详细的来分析。三体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专家的解读，他来自台湾，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林向凯。来，还是从这个公投谈起哈。那公投之后，到底会对希腊的经济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会对希腊和欧盟之间的谈判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是正面的，就是因为这个希腊政府是由希腊人民的公投的结果来支持，但是他现在的谈判基本上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就是他谈判如何纾困嘛，条件争取比较好嘛。但是希腊整个问题是经济已经衰退很久了， 经济假如衰退，失业率还那么高，那你想要国家能够创造足够的税收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我觉得整个欧盟或是 IMF 还是没有正视到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只是纾困，因为纾困五年了，希腊的经济没有起色，所以应该是如何振兴它的经济。你要求他一直纾困，我觉得他一隔一阵子就来要求纾困，那等于吃麻飞一样嘛，那不可能。只有这个越纾困，希腊的体制是越弱的啊，只是这些债权国保障他的那个债权的。 但是就这次的结果，好像对欧盟这方面，欧盟说他的谈判的话，只会比原来条件更加的严苛，不会比之前有松动。所以这次的公投是不是其实是把希腊推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呢？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谈判说辞嘛。啊，你不能说你公投过了啊。那我就把纾困条件放宽，那他一定过嘛，所以他一定要先说啊，不论你的公投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不会放松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把希腊推到另外一个脱离欧元区的一个可能性呢？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的问题啊，其实在公投里面大家并没有考虑到，大家只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嘛。你假如有这可能性，我觉得整个谈判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现在欧洲除了希腊之外，还有几个国家也有类似的债务危机，像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意大利。那希腊的这个公投会不会给这些国家造成一个负面的典型，然后可能会引起这个整个欧洲经济体的一个下滑？ 我觉得这几个国家其实不跟希腊还是有点差别，他们也有发生过这个债务危机，但是纾困完以后应该看起来暂时止住啊，至少它的经济慢慢有在复苏啊，所以应该是可以解决这问题。但是希腊的经的发展给他们怎么样的启示啊，其实要看啊，希腊到最后是走向脱离欧元，还是那大家可能很好奇这脱离欧元以后，那希腊会怎么会如何发展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观察的。但是我想，在这种全球化那么程度那么高的情况下，大概大家对这个参加欧元啊，比自己发行货币可能有更高的需求吧。 但是希腊这次他的这个公投，如果说他的结果最后是不好的，会对欧洲和全球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影响亚洲地区吗？ 当然会，就是说其实也不会，就是不会的原因就是公投结果出来了，那股市或是最怕的其实就是那种不确定性，那个结果出来前那个时间点，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到底结果怎么样。结果出来，我觉得事情就只有再回谈判桌嘛。谈判桌，我看现在的想法，除了少数经济学家认为要脱离希腊应该脱离欧元区以外，大部分都还认为他应该留在那边嘛，只是条件的问题。其实。这个希腊在欧盟里面也不是算了个大经济体啊，它的经济衰退也很久了啊，那对亚洲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应该是在信心面吧，在资金面，但是短期的而已，长期应该都还好。 像冰岛，它之前国家就 通过了一个公投，说不偿还银行欠国外人的债务。但是希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政府一直在还，但是已经还不起，国内的民众生活非常的困苦。但是冰岛好像后来他就成功的脱离了危机，会不会就是冰岛的这种做法对国内的经济恢复是更好的呢？ 这个当然，两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的结构还是有差。你倒债以后，因为倒债以后，他决定他体制还在的话，还是可以因为不还债，但他体制还有的话，他可以再站起来。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希腊经过五年以后，欠了这个三大债权的。这个不管是欧洲中央银行或是 IMF， 欠了2000多亿，即使不还，我的问题是在希腊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能力能够再站起来？假如没有能力能够再站起来，他还是要来再纾困啊。所以我一直在觉得，其实这些欧洲的主要债权国应该是。如何协助希腊能够再站起来，经济能够开始走向成长之路。 好，最后呢，教授讲到了说要协助他再走上经济成长，但是有人觉得不要再靠别人了，你们自己得靠救自己， 对， 那是你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呢，这是给一定会带来一个负面的示范效应，就是会担心，既然你们可以欠钱不还钱，那其他人可以跟你们一样，这不是像德国这些巨头希望看到的。但是也有人借此说，这些个利益纠纷啊，可能也说明本身这个欧盟和欧元区的设计，它就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就是相当于。它本身隐藏的一种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因为你像德国它势必是强势的，像希腊它自己都说我是一个小国，我是一个弱国，就是强势国家跟弱势国家之间的它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这样一个矛盾，相当于德国我是制造国和出口国，希腊你就等着去消费。但事实上呢，德国又通过购买国债这些方式助长了这些友邦的无度消费和借贷，所以呢，就是所有人都陷入两难。即便现在齐普拉斯看上去他是安全，说你如果投了 yes， 可能我就下台了，你们自己再重新选一个政府吧。但现在尽管说他自己是安全，甚至在民间的这个支持率也挺高，但是呢，接下来你还是得想办法要说服你，至少你得有钱啊，你的钱从哪来呢？ 对， 你自己得想方案嘛。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去跟债权人谈这个如何还款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起来。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身体经济学》，它基本上里边就是一个反面的案例。他就说，当时为什么冰岛能够成功的存活下来，经济得到改善，就是因为冰岛没有还这些钱，他把这个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如何改善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他用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健康向上发展的，就是大家能不能去看得起病。然后在希腊，很多时候大家已经看不起病了，有很多手术都已经暂停了，然后非必要的这种医疗的开支也被节俭了，很多人都是拿不到药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是根本没有额外的钱去做其他消费的，在你基本上身体的生命的这种健康都得不到保证，你都没有能力去满足自己对医药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奢望这些民众他们能够去做更多的其他的消费，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反而是一个恶性循环。然而这个恶性循环的起点就是因为国际债权人就要求希腊的政府去缩减开支，然后这个财政紧缩的政策直接导致大家没有钱去消费，反而让这个经济越来越差，越来越多人失业，你就永远都走不出来这个泥潭。 而且就是国内他们可能矛盾也没有办法解开，如果你是自己去想象或者去怎么样去制定一份自救的方案，但是呢你的这个自救方案要是通过削减这些普通人的福利开支为代价，国内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说这明明是政府的错，为什么要老百姓买单？ 对， 所以这恐怕也是需要大智慧和大担当的一些政治家来解决的，可能不是现在的某一些只会说一些很具有煽动性的演讲的一些政客能够解决出具体方案的哈。好，那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